我哋又翻嚟第二节， 系大家好， 系大家好， 系 大家好， 有特别嘉宾 Tony， 系大家好吓。咁啊， 头先我哋讲咗黄之锋问题啦，其实我觉得黄之锋同曾叫超实质系一样嘅，但系黄之锋咧就虽然而家剩翻白虎威斯登，但系其实佢嘅光环咧的确确系比曾建超多好多嘅，所以咧我都睇应该有几千人出嚟嘅，今日喊过， 因为佢 应该都有几千人， 因为佢嗰阵时杀入公民讲，我哋唔好睇佢近来嘅先啦，即系白票党嘅时候先啦，即系睇翻嗰阵时佢杀入公民广场同埋嗰一段时间咧，佢嗰阵时系即系确确实实系一个学生嚟，即系嗰种无畏无惧嘅精神咧，就真系系好值得欣赏嘅，同埋佢 即系的确系， 同埋一个 佢好似十。系，佢系应该十，佢系2014年啊，好似啱啱够18岁嘅系嘛？ 吓， 系啊，2014年系啱啱够18岁嘅啫，即系咧一个18岁青年嘅大人带头冲公民广场，当时系感召到好多人。我哋录紧，当时我哋录做紧节目，录紧节目，做到11点几，星期五嚟噶，嗰日系9月26号嚟噶。 嗯， 我记得好清楚，因为我哋做紧节目，做完节目我哋即刻冲落去，就喺中信大厦门口瞓咗几日。 嗯。 因為當時都未佔領成功嘅，係佢衝咗公民廣場，令到啲人咧冇辦法啦。喂，我哋咧俾佢即係受到佢感召，我哋個個一齊出嚟啊嘛。 因為學生都夠咁樣去帶頭做呢件事咧，即係你大人，你嗰陣時你覺得我都唔出嚟再做啲乜嘢嘅嗰個感覺係你係自己接受唔到噶嘛。 係啊，即係你覺得你喂要做翻啲嘢喎，咁咪到時咪將啲人。就带晒出嚟啦，跟住再加上催泪弹，嗰、那个形占领运动就系咁样形成啫嘛，系咪先？但系而家你经历咗咁耐咧，嗱，由一个占领街头，跟住到有一啲激进派，即系呢又更加激进嘅派嘅人咧，就冒起，跟住咧就讲啲好煽动性嘅说话，但系佢哋自己系唔会做，咁啊做到最后又佢哋开始带头插埋大台，即系由一班勾勾四去夺权，夺完权咧，佢哋乜都唔做。 应该他们由926的时候已经开始是密谋想做这件事了。而且他们到今时今日来讲，他们只不过即对比起黄之锋，他们这班人其实即黄之锋他们可以说是一班负责任的抗争者。就算他们说他们只是抗争者的话，他们是不负责任的。 是对的。即是呢黄之锋他们呢是值得人家尊敬的。即是你说呢即使你说在那个投白票那方面呢，我们对他有些不满。但系咧，佢即系整体嚟讲咧，喂，佢系带领香港呢个抗争运动，系去上噶嘛，系咪先？ 应该话香港人可能嗰阵时俾人嘅感觉可能系净系挂住搵食啊，或者点样，即系吃喝玩乐啲咁样嘅。但你睇翻 嗰阵咧， 系啦，但你睇翻咧，竟然香港市民攞住把遮嚟到对抗催泪弹，你估唔到会有咁嘅一幕噶？ 遮其实系我哋挡胡椒喷雾嘅， 吓唔系挡催泪弹啊？ 系挡催泪弹嘅，因为催泪弹其实就遮唔到嘅，主要咧佢系开咗遮咧，系防止差佬射胡椒喷雾。 哦， 系啊，系啊， 我仲记得啊，当时陈淑庄跪喺度嗰一刻喊咧，其实都好令人感动嘅，即系嗰下真系的确系嘅。所以其实系佢哋白票嗰阵系即系同我哋政见唔同啦，但系事实上佢哋好似黄浩铭啊、何洁华嗰啲系实实在在真系付出咗佢哋。嘅代价，所以有啲人咧，即系啊，有啲人又话佢哋系鬼啊，又话佢哋特登咁踩中共条底线咧，我系完全系鄙视呢啲人嘅，就好似热狗咁样。而家热狗嗰条 line 咧，就同啊边个啊隔离台咧，即系啊做摇閪嘅石河嗰个咧，讲嘅嘢一模一样嘅。所以其实我觉得呢啲人系绝对冇良心，甚至佢哋先系鬼嚟嘅。 即系咧，呢个世界咧，人鬼已经都好难分噶啦。但系咧，你见到人哋所做嘅人有付出，你见到有边啲人光环立尽，但系咧从来都冇事，只系罚1000蚊，系嘛？监咧坐完一次又清白又回复清白，嗰啲唔系鬼啊？边啲系鬼咧？系咪？喂，你睇下芒果佬啊！如果佢今次俾人哋判，即系嗰14日系嘛？如果律政司冇上诉要求加刑，我都觉得佢系鬼嚟嘅。即系话咧，就算再坐14日都系鬼，因为上喂14日咁轻，唔系应该坐9个月嘅咩？你睇黄之锋，你睇佢哋东北嗰啲，喂黄浩铭系劝交嘅啫嘛，佢几时有冲击啊？ 佢都坐十三个月，你芒果都掟杯，你仲话你系，你仲出本书话你袭击梁振英，你又浪费法庭资源，你应该坐翻三年啦。如果律政司上诉芒果佬加刑咧，芒果佬就百分百一百系鬼。如果律政司唔走呢个黄杨达呢个罚5000蚊，都系有冲击东北咧，而去加刑嘅话咧，黄杨达都系鬼，系嘛？喂，你睇到有分别噶嘛？ 我哋睇翻嗰个上诉庭嗰三个法官咧，佢都讲噶嘛，佢话点解要罚到咁重咧？就系因为要有呢个警惕嘅作用啊嘛。哇，芒果佬咁样，喂，掟杯第一人喎、啊，系。重唔重判佢啊？ 系啊， 喂，以儆效尤啦。 系咯、啊，喂，你仲出埋书袭击梁振英，借住呢啲嘢去赚钱。 嗯， 喂，你呢啲都唔应该判三年系嘛？喂，终身监禁都要啦，呢啲人系咪先？真系应该终身监禁，喂，仲俾佢翻出嚟啊？ 系， 唔应该俾佢翻出嚟啦，我觉得。即系咁样做咧，就亲者痛，仇者快噶啦。 系啊，不过仲有唔系好多日啫。芒果嘅上诉呢一日，好似十日到都冇、啊。 十日到都冇啊！咪系律政司都唔会就佢刑期上诉咯，我觉得。 唔会噶啦，哇！如果佢上诉得席啊，我谂即系更加大嘅反弹啊！即系真系鬼嚟啦，呢、這个真系。 吓、啊，我有啲热狗嘅朋友就话估佢可能依次就会出嚟，因为。因为激进派嗰啲头头已经死得七七八八啦嘛，咁啊而家剩翻死剩嗰扎吓，即系譬如话人力啊，或者芒果佬，即系数得出嘅有号召力，有机会上嘅，剩翻人力芒果佬啦啫嘛。 系， 咁佢哋而家可能一齐出翻嚟翻桌，想抢本土，即系抢激进派嗰支大旗，大家点睇啊？ 佢照一照镜，自己有咁多头发，应该都够胆选嘅，佢都真系。 新近又有 真系唔敢讲芒果佬嘅嘢系嘛？但系而家咧，能即系以嗰个揾食角度咧吓，芒果佬而家咧其实系丰衣足食嘅，足食系嘛？咁即使佢唔出嚟选咧，佢都一样揾到食咧。我又觉得佢未必会再搞，因为下一次已经七十岁啦嘛，七啊六啊九岁，下一届啊，咁。六啊九岁仲会唔会再选呢？吓，我觉得难。 但系佢个仔嗰啲而家做紧乜嘢咧？系咪同大陆有关？ 应该就冇关嘅， 未有关系。咁啊，即系唔会似李敖咯。 系啦，照计就佢同大陆就真系冇乜关嘅。即系你话点解要同大陆关系密切啲咧？反而老萧个仔就密切啲添。 三仔已经讲翻。 系，即系我哋讲翻个事实嘅，即系唔可以都乱屈嘅。咁佢个仔喺台湾，喺台北开咖啡店，咁照除非你话啦，佢红色资本啦，黄菜日日都叫人去帮衬佢啦，或者系白狼佢日日都去饮咖啡咧，咁可能系红色资本曲线去资助都未定。但系我哋睇唔到呢样嘢吓，咁、所以咧，照计就佢就，我觉得就未必关事。但是如果你佢要想发挥翻佢影响力咧，都唔能够排除呢个可能性啊。不过我觉得低啲咯，即系从经济角度，应该佢再出翻嚟嘅机会就细啲嘅。 因为虽然佢冇咗个议席咧，你见佢即系之前佢旗下啲买 radio 啊，或者其他啲古灵精怪啲咩老美男啊嗰啲一众爪牙都各自各都有嘢捞紧都。其实佢 系 唔需要为呢班人再筹谋，或者佢喺翻自己个网台，其实都可能都足够。即系如果你再喺议会度咧，反而可能正更加多掣肘嘅啫。佢 咁 有冇 入角啊？ 会唔会啊？ 有冇人去买 radio 嘅咩啊？嗰、那个夜嗰、那个晚宴啊？ 留意到咯，做咩？有留意咯，做咩？ 唔系，我想问一下，其实多唔多人去啊？即系满唔满座啊？如果有 一百位嘛，系嘛？ 睇好似话冇一百，好似唔知得80定70咁上下嘅，临尾系 都唔少啦， 都好多， 都唔少啦。 听讲系 啊，点解会少？点解会少咗嘅？唔系话好多嘅咩？应该 临尾可能啲飞未去得晒啊，临尾啲飞未去得晒啊。 唔系郁敏长者之友冇咗立法会嗰嚿支持，咁咪冇婆婆去啦，系嘛？ 系嘛？ 都有机会嘅，因为咧你即系点解抽人头啊？你都抽唔到咁多嘅，老实讲。 嗯，咪啲长者叫佢行到去嗰个咩海日方嗰度，就可能就隔绝少少咯，可能咁样 系。嗯， 哦系， 同埋 又隔绝啲喎。 嗯，同埋咧，大家觉得嗱，而 家網上面咧就成就呢個歐樂軒俾人批鬥啦，話佢民陣召集人就同芒果佬影咗幾張相，大家點樣睇啊？呢件事炒得好 通匪咯，啊通匪啦係嘛？ 喂，但我見到有啲人咧就啲人咧喺嗰個喺阿芒果佬嗰个台庆嗰度咧，我见到都好多人，唔系，即系都有我朋友听朋友讲咧，都话见到好多人都着住蜜通肥女嗰件衫周围走嗰度，系咯。 其实咧，嗱，蜜通肥女就芒果佬率先讲嘅，跟住咧有热狗咧就将佢咧就执行到极致。嗯。啊，呢样嘢咧就同当年老木一捻样嘅。喂，点解有啲咁嘅声嘅？成日都 回音 窒啦。 回音啊，哦，少少。 嗱，因为咧，蜜通肥女呢单嘢咧，就系、是、其实讲翻2013年嗰、那个嗰、那个叫做恩新港，当时芒果佬仲系人力嘅时候，咁咧就因为嗰个叫做刘梦红咧，就去咗去到嗰个前线嗰个酒会嗰度，就捐咗五皮嘢，跟住芒果佬咧就嗰啲佢下低，唔知系芒果佬讲啊，定系下低啲人咧就开始将佢嗰件事发酵，就系、是、蜜通肥女，意思就即系恩新港系肥。 哦， 咁由呢单嘢开始咧，所有啊，即系咧佢哋芒教好、叶普成好咧，所有人同嗰啲叫做稍微敌对嘅人咧，有接触咧就系匪，但系呢个只限于其他人，唔限芒果佬嘅。芒果佬可以同刘皇发公认系匪啦，如果佢哋再站在佢哋立场系嘛，跟住冯检基都系匪啦，所有嗰啲刘光华都系匪啦，啊谢伟俊都系匪啦，但系芒果佬同呢啲人全部都好朋友， 免疫喎、哦。 佢系从来都系密通咁样，密咁样通啲匪嘅喎。系 曾玉成都系啊，佢自己喺栋笃笑度自己爆噶，佢话同曾玉成好 friend 嘅。 系啊， 张树根咧仲有， 系啊，即系话咧，如果因为咧，原来咧全世界个个人都唔可以做嘅嘢咧，就芒果佬系免疫嘅。咁但系呢单嘢咧，喂，老实讲，而家咪俾佢哋嗰啲热狗啲人抄翻出嚟屌芒果佬咯，系嘛？喂，呢单嘢从来都系你哋觉得双重标准嘅咧，你哋做咧就唔系通匪，人哋做就系通匪，系咪 啊？喂，补充少少先，头先咧提起呢、這个咩芒果佬嗰啲咩长者之友嗰度咧，喂喺、喂有朋友喺嗰个晚宴度听到咧，原来佢话。芒果佬话原来每个嗰阵时每个月都会搞一次呢啲咁嘅长者茶聚食饭嗰啲咧，喂，原来有金主俾钱嘅、哦，唔系芒果佬自己俾嘅。 哦，当然啦，吓、啊，依个系嗰个郭博士啦，系咪？ 郭博士冇错，郭小明 系咯， 系啦， 我初嚟以为佢俾钱嘅添， 一定系佢咧，冇第二个噶啦。 系一个博士嚟噶，嗰、那个博士都好耶，好似系做节目嘅。 有噶有噶有，佢仲买圣水嘅嗰阵时，喺人网嘅时候咧、就买圣水嘅，跟住又话开光将啲石头开就卖唔知几多千蚊咁样嘅。 佢话佢祝福过噶嘛水， 系嘛？ 啲钱都不断生出嚟嘅。佢话如果摆个石头个箱仔度，之后摆啲钱落去，之后攞啲圣水冲下嗰嚿肉就啲，咁、你就不断会生到财啦。 咁你不停听少少嘅，钱肯定越嚟越多噶。 系啊，我以前都有听嘅，因为佢讲嘅嘢，嗱佢讲嘅嘢咧就好搞笑嘅，即系佢咧听上去咧就好系黄丝啊，但系咧佢黄中咧又有少少，即系其实我觉得有少少似啊恩生，即系佢又好信啊习近平，即系系个明君咁上下啦。佢成日话习先生。系，但系佢成日话习先生，你睇下呢个杨振宁条仆街冚家产，因为我老豆有时会听嘅吓，我老豆有时会听嘅，咁咧佢就话，哇，郭博士讲得啱啊，即系其实咧就系九真一假咯，即系最后尾个 agenda 佢都系即系都会企喺阿习嗰边多少少咯。 哦， 以前， 系好，我哋又翻翻你嗰个头先讲嘅蜜通匪类嗰先，对于呢个欧乐轩呢个点啊？ 唔系，我唔系讲欧乐轩通匪啊，我系讲黄毓民通匪啊。喂，呢个系根据翻黄毓民嘅标准啊嘛，系咪先？即系黄毓民嘅标准，当然咧，而家热狗只系攞翻黄毓民当年嘅胜分出嚟挑战翻黄毓民啫嘛。 系， 系咪？ 冇错，系， 我觉得今次热狗一啲都冇错喎。你讲啊嘛，呢啲说话系咪啊？喂。唔通你讲就系圣旨，人哋就唔可以立即屈就挑战翻你，系咪先？各位， 即系 呢单嘢咧，就绝对黄毓民系通匪嘅。 佢喺出 我哋撑 咗， 我哋撑正咁， 撑咁 系啊， 撑咁 屌出阿黄，屌出芒果佬嘛，佢出咗 post 嘛，以后 再见，即系话以后唔再支持芒果佬啊，因为芒果佬同欧乐轩同埋梁家杰影咗张相，所以今次我哋应该撑阿郑锦满嘅。 唔系郑锦满撑得，点解咧？都唔撑得，系因为一个问题。郑锦满你都同嗰啲人影过相噶， 系喎、 哦。 喂，任何一个人，只要你冇同嗰啲人影过相嘅，你都冇资格撑，你都唔讲低啲说话。因为你好似都同嗰啲叫做咩岑奥辉啊、贺龄嗰啲影过相，喂，站在同一个标准，佢哋都系匪嚟 嘅。系，你唔向佢哋吐口水或者讲粗口嘅，其实都唔系勇武抗争嘅一部分噶。 冇错啦，所以咧，其实成个热狗都冇，因为咧，喂，黄杨达都经常同长毛影相嘅，系嘛？所以咧，冇办法，佢哋除非咁样，每一张相佢攞出嚟做一次认证，就系、是、我为呢张相撑。要做晒同做足晒所有嘅手续，你先可以进行批评，系咪？如果冇如果你冇对以往做过嘅嘢忏悔咧，你系冇资格批评，系嘛？ 咁、 你即系唔能够标准噶嘛？系、咪？你同影相就你就唔系通匪，人哋同影相就系通匪，系嘛？咁唔啱数嘛？ 咁样据我所知，好似人力都好似有人喺度话阿欧乐轩通匪喎，闹到好紧要，又点睇 咧？咁啊，欧乐轩系咪通匪我又唔知嘅，咁啊，咁你人力有问同佢影个相，有你都通匪，你都涉嫌通匪啦。 系啊， 系嘛？因为你哋觉得民主党系卖香港嘛，到而家都讲到而家嘛，咁你哋任何人同民主党影个相，你都系通匪嘅，包括阿当拉优。同佢打麻雀嗰个更加系唔使讲啦，匪首啦，系嘛？ 哦，系喎、哦，系喎、哦，但系佢又走翻出嚟、哦，喂，呢几日佢又走翻出嚟嗌咪，话、哦、要撑咩、哦？话要撑嗰几个入狱嘅人、哦，佢咁懒都肯走翻出嚟，唔知佢系咪又想补选，又想占翻一席位咧？ 想嚟骑劫啊嘛？ 有人唔敢讲啦、 啊。喂，呢啲系咪又系人血馒头啊？ 人嘅馒头啦， 系啦， 但系输俾郑锦满佢得唔得啊？ 或者要人力馒，有得要人力馒头咯， 人力馒头。 但系佢输俾郑锦满咯，佢会唔会谂多咗啊？如果想出嚟选，如果吓， 喂，大家都好似喺想喺呢个16+3入狱之后咧，出嚟。即系唔知你真心啊，定抽水啊，定系为咗移植啊，定系补选啊？喂，真系人鬼难分、啊。即系定系想头先所有嘢家产所讲，佢哋想统合到依家呢个泛民势力咧，定系点样咧？即系系咪趁住林嗰、那个民主党咧喺林子健事件咧，搞到又突然间耷耷地啦？ 系吓嗱，即系你话如果你系站在成个民主呢个大局咧，就大家应该放弃所有成见咧，就叫团结一致，吓、重新整合呢个势力嘅。不过有一班咁嘅，即系点讲咧？事咧就好似唔系平时都唔系好关佢哋事，一见到有着数咧，就想出嚟嘅人咧，咁大家应该咧就摒弃佢哋嘅，因为咧佢哋嘅存在咧，只会令呢个叫做民主嘅势力咧，系会永远都团结唔到嘅。咁啊，有其中咧，人力咧，我指名道姓咧，就是、人力呢啲咧，一定唔能够团结嘅，因为佢哋咧从来都唔会同你团结嘅。其他咧就可以，即系你话其他都可以考虑嘅，即系人哋热狗本是一家，就冇得团结噶啦。喂，同一只型号，你睇翻呢两年嚟佢哋所做嘅嘢咧，你系同一只型号， 冇错， 都系芒果佬嘅得意门生嚟，冇办法。 冇错， 师兄弟嚟噶嘛， 系啊，师兄弟嚟嘅，系冇得。 尤其是少少嘢就喺度嘈之后嗰、那个啦，即系又系嗰个人咧，成日话。啊咩即係仲係緊讲緊点解你哋啲会撑曾俊华用，总之有少少嘢佢又出嚟抽水啦嗰条友。 老实讲都系，其实都系当时我哋呢，其实最紧要呢唔系话想撑曾俊华，系辱緊，即系老实讲系辱緊佢哋，话将来你哋俾人 DQ 冇人理你哋嘅，你哋今日所作所为。因为呢大家希望团结嘅时候呢，你哋自己行开。我哋希望咧，共同一齐抗敌嘅时候咧，你向我哋 say no 嘛？你叫我哋揾地产商，你叫我你即系你觉得我哋系冇脑嘅，因为净系得你哋识用脑，我哋唔识用脑嘅。咁变咗咧，市民而家拒绝咧，即系老实讲系唔想再听嘅，包 包括你哋所有嘅遭遇，亦都唔好想理啊。系原因就系由当时开始发酵嘛，系咪？喂，当时佢哋觉得噶，喂，我唔使你哋撑噶，我哋坚持到我哋嘅立场，我哋唔能够因为要争取市民支持就要放弃我哋立场嘛。哦，原来你哋嘅立场系可以大过市民嘅支持嘅，咁咪算咯。咁市民就支持你哋都好简单啫嘛。喂，政府就睇中呢单嘢先够胆同你开刀啫嘛，因为你哋已经同市民叫做对立啦嘛，你哋企喺市民嘅对立面啊嘛，呢个系好重要噶，我觉得系极重要嘅，尤其是啲政治人物啊，老实讲啊，喂，你哋咁多年嚟官司，即系有，尤其是其实我觉得长毛要负好大责，因为咧佢洗惯咗钱，咁多年嚟一有事就司法复核，一有事哦，官司就有人帮佢搞掂，跟住咧就每一次出嚟筹款就嗌人入钱，乜你都唔使讲净入钱，好啦，入惯咗手势，喂，每一单官司都系好浪费时间金钱，喂，市民系取之不尽嘅。 举个例呢，之前呢长毛唔知出咗本书系讲佢抗争，即系呢啲咩司法复核同抗争30年咁上下嘅历史回 顾。我抗争故我在系嘛。 係呀，嗰本书系佢大概讲返啲佢啲事件㗎嘛。其实呢你睇返佢时嗰啲司法复核呢，即系无聊，即系又冇有无聊，即系唔系咁重要嘅嘢囉。例如啲咩奸犯个长头发嘅长度，要可以留个长毛或者长啲，唔需要剪鲍鱼柴。咁你其实呢啲你唔好嘥蛋入去抗争，即系做司法复核嘥咗嗰笔钱咯。即系其实大家市民想捐俾你嗰啲钱，就未必系想咁样去做法咯。 嗯， 直情系噶，呢个可以话直情系添，因为咧呢近呢十零年嚟咧，长毛系使咗好多啲冤枉钱。另外一个就要阿牛啦，都系专使啲冤枉钱嘅，冇咁嘅必要噶嘛。民间电台而家仲筹款嚟做咩咧？仲要买咩嘅器材咧？买发射器咧？一镬就俾人充公十几二十万，甚至乎俾人充公几十万嗰啲咁嘅嗰啲广播器材。喂，呢啲系冇效果噶。喂，买部电话 Samsung 电话3000银，已经可以录到节目噶啦。啱啱我同 Johnny 录嗰个就系一部电话，跟住将快乐掟俾。系啊，好清噶，将个 file 就掟俾 Alex。喂，一部电话咋，乜都冇嘅，就系一部 Samsung。 诶，你嗰日冇翻录音室录噶？原来 喺公司录嘅，喺我自己公司录嘅。 哦，咁啊唔错啊， 咁鬼清嘅， 好靓喎。 系啊，系咪好清啊？ 系啊， 系啊， 系咪要转啊？我哋 喂，咁啊唔得，我哋隔空噶嘛，我哋可以坐埋一齐啊嘛。我哋嗰日坐喺我公司录噶嘛。 哦，咁样。 啊，你谂下啦。喂，而家广播即系咧，你系有时你有啲钱你应该悭则悭，喂，市民真系唔系老凤俾你， 嗯， 系咪？喂，你都要谂，你都要顾下呢个后果啊！而家喂，老实讲啊，我最担心系长毛啦，你钱使惯咗，即系唔系讲佢出嚟大吃喝玩乐嗰啲钱啊，系你喺抗争上面嗰啲开支咧系使开咗，你以后点算咧？你自己唔食啊，开悭啲，自己戒烟啊，当下咁啊，一个月啊使少啲，喂，咁其他人咧？问题就是咧，喂，你真系从来都是洗大咗噶嘛？ 嚟紧而且以后肥佬礼可能都冇支持咁多啊！我谂以后肥佬礼都俾唔到咁多钱佢哋咯。 难啲咧，即系老实讲，长贫难顾，而且而家唔单止一个咧，而家即系老实讲，一搞嗱，佢我之前我都分析过啦，喂，政府而家好明显用官司托地嚟，你上诉咪又要洗钱？跟住四个 DQ 系咪上诉啊？系咪要使钱啊？喂，个个都要使钱嘅时候，就冇咁多金主噶啦，啲金主惊噶啦。 所以我哋话 咧，一个人就话啫。喂，即系等于嗱，唔好讲撇开大陆贪官问题。以前华东水灾啊，香港人就奋身捐款啦。喂，当你全国都水灾嘅时候，就冇人捐款啦，顶唔顺咗。喂，仲得了嘅，日日都捐款系嘛？跟住又风灾，又雨灾，又雪灾吓。 所以 不再都有， 所以见阿刘小丽摆咗个 post 出嚟咧，就话喂需要大家捐款去个小丽民主教室即系连人带本灯油火蜡夹埋就要白皮一个月，要先至大家 run 到落去。哇！即系我见佢即系俾人闹到七彩，真系 哇！白皮嘢咁贵， 白皮啊， 白皮啊！ 喂，老实讲啦，一个月咧，你如果温一年咪成嚿水吓、 啊？ 喂， 系啊，啊 你俾一温四年，我不如自己买楼。是吧 是 全城会。 喂你一听到你话要洗白皮嘢嗰啲人，我老实讲啦，咁你唔好搞啦。原来争取民主咁贵嘅。 是 吧 喂，只系你一个刘小丽，咁其他呢？ 即系啲人会开始谂，哇，条数大到不得了。我喂，以前小市民希望集腋成裘帮你，冇谂过你使咁即系咁大使噶嘛，系嘛？ 种子好似话都系好贵，温成个组织好似话都好贵。 嗱，种子其实不嬲都系嘅，因为佢哋不嬲都系富贵党嚟嘅，富贵组织嚟嘅。有黄之锋第一日撑，第一日开张，佢嗰档嘢都系吸金王嚟嘅，吸亲就100几万、几百万。喂，我摆过一次街集啊，由11点开始摆啦，到下昼，跟住咧全日冇食嘢，又嗰日突然间落大雨，喂，先筹得个几千银嘅。佢哋咧喺我哋隔篱嗰档口一筹就筹几百万。喂，佢哋唔知道系，佢哋唔知道钱系好难筹噶。 嗯， 喺佢怡和街啫嘛，系咪？喂，因为你个排头人，你见到你黄之锋就自然入钱，喺你个汤摊有一嚿，喺我哋咧经过咧十个一千入捐20蚊落去，你咧就每人经过你嗰度有就人人都有一嚿咁入去。喂，你觉得钱好容易，所以佢哋咧系唔会全系乱咁使钱，我够胆讲。絕對係呢咁使錢， 同埋你哋好似劉小麗呢啲咧，即係你擺出嚟話要80000啦，喂，但係人哋市民就會翻你舊帳，喂，我到需要你嘅時候，你就同我講，我投白票啊， 係啊， 劉小麗好似有冇白，好似係咪白票黨啊？佢係 係 冇講， 冇低調咯，係冇咁高調， 佢低調啲啲， 嗯， 係。系咯，即系一样啫嘛。即系我哋其实白票党咧，系令到佢哋嗰个叫做咧政治判断同埋议政水平下降，同埋暴露于人前嘅一役嚟嘅。因为好明显你睇到咧，大家其实咧，大家当时睇到咧系一个共同敌人，嗰个共同敌就系中联办689同埋777。咁我哋见到只要系我哋嘅敌人咧，我哋一定企喺佢对面嘅。你唔系嘅，你话唔系？曾俊华都唔系我哋嘅朋友，曾俊华其实先系689嘅2.0，先系中联办，宋义先系阿爷1.0，所以咧我哋一都唔会企喺度，但系市民唔系咁谂啊嘛， 因为嗰个已经摆在眼前，已经系晒冷炸头马企喺你面前嘅啦嘛，你仲要话唔系曾俊华先系咁啊，咁 系啊， 你好难令人信服噶嘛，系咯， 系啊，即系。 系新加坡化咯，我哋其实就有个 topic 就话香港其实已经系不断新加坡化，就系、是、不断用官司拖死你，令到你破产之后就翻唔到身咯。 系啊， 呢个我哋都系想今个礼拜讲下嘅模式。咦，我哋时间差唔多呢一节，我哋不如下一节翻嚟讲下新加坡模式好唔好？ 好， 下一节翻嚟。